锵锵三人行，今天我们以无比沉痛的这个心情啊， 对， 迎接游艇归来。 你看你衣服都穿了黑色，我今天穿的白，你怎么穿？ 你看着我这是准备去八宝山的衣服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但开玩笑啊，游艇，你看你这个刚刚哎结了一个那么美的婚，马上就上锵锵是吧？ 对，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啊？ 不要讲，哎，你知道我 po 了那个婚照，然后写说这是我战友，然后下面一片，我本来想说是讨论他长什么样啦，或者是跟我祝福，没有哎，一片都是帮你哀悼。 没错，你知道他结婚这个喜讯传出啊，我那个微博底下呢，真是哀鸿一片呢，全是涛哥别哭， 怎么会这样？ 涛哥别哭， 没有，还有说叫你改一下口味啊，改跟我。 对，你今天 因为很惨啊，我觉得我一直大家都知道嘛，我一直在暧昧他，我为了他连离婚手续都已经在进行中。 你不考虑我的感受，你也不考虑马家辉的感受吗？ 就最后一步我定在五月底签字了，然后结果你就抢在四月份结婚，我就不等我签完离婚手续， 我就怕你签下去。 而且你今天把婚纱穿来是刺激我们吗？ 没有没有，但是就既然你要聊嘛，我们就应景一下。我一向对这个贵节目的服装我都是很尊重的，是吧？ 哎， 而且大家都说我结了婚以后不敢露腿，我今天还说我才是露给大 家。对呀，这也是我们观众很重要的。你结婚大家也没什么好处，大家唯一关心的就是还能露腿吗？ 是，当然能啊。 老公 David 是吧？ David 能答应吗？ 当然能啊， 小露了一点的吧。 David 就是看你的腿才找上的是吗？ 那倒也没有了，应该是看我内涵吧。 哎呦，我看台湾报纸上有幼婷的八卦，我才知道他原来就不告诉我，只是幼婷有一次就是有点凄凉的跟我说，说是那个文涛我有男朋友了。但是我不知道背后还那么精彩，说是什么， 说 他这个男朋友呢，就是头一回据说把幼婷哪件事吸引了。家辉，这个你得学，这是我们的弱项。 是， 就是说吃饭的时候，哎，认识了，认识了之后呢，他有一个特意的举止，他是最早走的人。嗯，本来大家喝酒不得喝翻了吗？但是人家见到幼婷之后说，我明天早上还要练铁人三项，走了。 我天哪， 他一见幼婷就知道需要练铁人三项。你说 他是故意的嘛？故意吊你胃口。 我本来也以为想说这男生可能是借故离开这一个场，他要到下一个兰桂坊去喝酒或什么的，所以呢我就说那行啊，我也不喝这么晚，咱们一块儿走。就一起走。 哎，大家各自回家啊。但是隔天早上他五点传来短信说，我现在起床，我真的要去练铁人三项。我想，哎，这男的， 那你干嘛？你说你告诉我干嘛？你去就去啊。 他因为我在车上，我就刚才讲说，我说你们这些男生别就是装说这个，你隔天要练，因为他是礼拜六晚上，哎，礼拜六晚上九点要离开一个场，然后他回家睡觉，早上礼拜天早上五点起来练铁人三项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打死不相信。 不是，你知道我的标准难道是练的程度吗？ 不是，有没有信用的程度？很多人都会跟你讲，我要早走，我明天要干嘛，我得工作，我要回去干嘛，就一堆理由。哦，但是是不是真的做到，就是 你看这个人是不是有诚信。 对，有没有诚信。 可是这种人你还嫁，有会有情趣吗？ 说练铁人三项，第二天就练铁人三项。 对啊，而且晚上对着一个美女还一起坐车，当然就是说 我。不过我觉得这人 很靠谱。哎，当然问你要不要陪我练铁人三项。我们去 hotel 练一下。 那我觉得这个抠女泡妞的这个意图在第二天凌晨它就发生了。 是，嗯， 否则的话正常男女社交，所以我先走了，我第二天练铁人三项，然后第二天早上五点说，哎，我去练铁人三项。 对啊，所以就他也不用，就像你说，他其实也不应该告诉我，可是他告诉我，其实是想要让我印象深刻。 类似的事儿只有鲁豫干过，当年鲁豫是香港农民的生活规律，他做第二天的早新闻。 哦，对对对， 我就开玩笑，我说你啊，就香港农民，日入而息，日出而作。 对， 结果你看他怎么回我，他早上四点就得起床。 对， 然后就打个电话给我说，文涛没事儿，我上班去了。 把你叫起来上厕所。 哎，所以我明白为什么我输给他了。 为什么？ 因为我的从来没想到原来这样会让一个女生喜欢你。我告诉你，假如我是这样我会怎么样。嗯，我真的在那种情况要追你的话哈，我告诉你我明天要去练什么什么三项， 铁人三项啊， 然后第二天呢我就传给你，我为了你做了一件我从来没做过的事。嗯，我根本没有心去练，因为我整天没睡好。 我会这样来告诉你啊， 你 不是更浪漫吗？ 不 是，你这一套对又婷没用，又婷看的是越傻越好。 对， 结婚不是 诚信，诚信。 幸好你没要我， 戴维肯定不傻，人家是律师大壮，对吧？将来你看离婚不是 ？No，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 没有， 我说将来比如说有什么官司啊，跟凤凰有什么纠纷呢、啊嗯？有个老公在背后撑腰，律师出身，对不对？ 而且亏啊，跟律师结婚离婚的时候一定亏的。 你看，他合约 怎么能说人家这个呢？我没有说他嘛， 我 说一般来说嘛，通常律师结婚那一天，他离婚的合约已经弄好了，草拟好，对，随时就。 所以我们没有在美国登记。 不过又听咱们这个诚挚的说哈，就是因为毕竟呢，对你也心里有个骚动，对吧？ 对。 所以我就感觉到，哎。我们男的据说啊，就是说婚礼第二天感觉跟昨天一样没什么变化，你呢？ 我 是 累死 了，一下哎，就是说结婚了， 大家都问我说哦，这个结婚前后对不对？我以前也会问人家，哎，这个结婚之后什么感觉？但可能因为我的那个婚礼比较长，就是我在四月初有一场，然后四月底又回台湾在白酒，所以我感觉像是个巡回表演。 听说现在还在婚礼中，接下来还一场呢，是吗？ 没有，这最后总共是三场已经结束了，但接下来还没蜜月嘛，所以我到六，我现在马上回来工作，所以而且我的假期因为为了要集中，所以我等于回来工作的时间，我周末都在上班，只要一回来工作就是满档的工作，然后再去放两个礼拜假去结婚，然后再工作这样的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忙乱的感觉。 你把这个婚礼搞成了凤凰台庆的感觉，北京一场，香港两场，还有马来西亚再弄一场，但是费用是哪家出啊？ 啊，就是有能力者付出。 哦，版权都卖给网站了。 好， 那么 更敏感的问题来了。他们家有钱还是你们家有钱？ 这我不知道。 或者说个人收入他挣得多还是你挣得多？ 这个我们现在财务独立。 哎呦，挡得挺好。 没有，我最感兴趣是什么呢？因为偶尔在节目听你讲到你母亲嘛。 啊，对对 对。 你母亲，这你对他来说如珠如宝，对不对？把女儿送出去， 是。 他当时是你们怎么说服他的？这是丢了他几个亿给他的、 哦、没有啊，他第一我妈一直都蛮喜欢他，觉得他比较阳光一点，而且我妈本、我觉得我才跟我妈讲说，我觉得他虽然说是让我独立啊，一个人在香港啊，然后从小到大我都自己做自己的决定，但我觉得我妈在背后应该有个就是小人，就是那个小人是竹幼婷，然后她就像傀儡般的指挥我，因为我妈以前就是我找过很多各式各样的男朋友啊， 这个时候不能说很多了啊， 没关系， 已经结婚了， 都结婚了嘛，就过去是我都这个年龄了，对，讲没有太假了啊， 对， 然后呢，我妈就一直都说我教过什么导演。然后呢，也碰过就是上班族啦，什么科技新贵老板也有，但我妈都不爱，不管他多有钱、多帅、多高，都我妈都不要。然后我妈就跟我讲说：“朱婷，你应该要嫁有一技之长的人。”他是 老板没有一技之长吗？ 他认为那不叫一技之长，他一技之长就是有证照的，所以他说你应该叫建筑师， 或者司机啊， 医师，司机也行。然后还有律师 专业， 对，他就给了我这几个选项这样。然后呢，我想说怎么可能在香港遇到医师已经很难，我们这个行。然后呢，建筑师在香港我从来没碰过建筑师。然后律师在香港，我就觉得好像都比较骨头，就是铜臭味重一点。所以呢，我想怎么可能碰得上？哎，谁知道碰到他，我总想说是我妈派来的嘛。 终于碰到了一个 很爱他、 没有铜臭味的律师， 对， 但是他有铁锈的味儿，因为他要当铁人三项。 没关系。 哎，咱们分享一下，佳慧，你都没看到，咱们没有在现场，咱看看人家又停的。哎呦， 这是台北场。 瞧瞧，哎，这个老公我觉得可以。他一看是个乐观的人，开朗，你看整个脸长得往外辐射是吧，这么一个很开朗的面相。哎呦嘿呀， 其实这些照片不是我事先拍的，我们两个没有拍任何，就是他们叫你叫婚纱照，我们没有拍。 这是在冲绳吗？ 对，这是在冲绳，就是当天拍的，就当天的十几二十分钟的空档拍的。 你说他是律师，其实我看着也像老板啊。哎呦，这家伙， 我看起来像跑步的。 这在冲绳吗？ 这也在冲绳 哦，你看上报纸了，又听冲绳教堂田价 律师，而且呢就是这个英文也好啊。你知道最让我气愤的是他在我的圣地向你求婚， 你 纽约中央公园，他赶在那儿向他求婚，这又停我都看那报纸，当时也露着腿是吗？ 对，穿着短裤。 对，然后他就说我要嫁给什么，不是不是，我要嫁给又婷，就是说要就什么。 他的求婚其实是蛮他的啦，就是说第一他先打算给我妈，所以我比较晚去纽约，所以是他先飞去纽约，然后我在飞机上的时候他打给我妈，所以他说这样的话我妈就没有机会告诉我说 David 可能要求婚，因为他知道我跟我妈是无话不谈。然后等到我 landing 了以后，隔一天我们就去中央公园，这是本来的行程，所以我就穿得非常的轻便，我穿个吊带裤，我就是要吊带裤我就去了。然后他倒是那天出门的时候还跟我讲说我要不要穿皮鞋，我要不要穿衬衫，我还说你去公园野餐你干嘛穿什么衬衫。 你当时意识到有点感觉一点不知道， 因为过去几个月的他呢就是呈现一种就是我过我的生活，我们甚至还为此有点点小矛盾，我还曾经说你到底娶不娶这样子，就是你怎么感觉就是整个人现在还是很单身这样子啊。所以呢我根本没有感觉，而且我们去纽约纯粹是为了另外一个朋友的婚礼，所以这个行程也不是他为了我们两个特别安排的，所以我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之下我就去了。然后呢他就坐下，等到我们找到地点坐下来了以后呢，他就突然间拿出戒指，然后就先讲开场白，就是他跟我妈妈讲电话，然后我妈妈大哭，然后说希望他好好照顾我这样。那当然我已经哭了，然后接下来你就想象他可能会什么你要不要嫁给我， Will you marry me 什么的，没有，他就讲怎样 够大吗？够大吗？ 怎样？然后我就 怎样？ 哈？怎样？怎样？他就怎样？ 这是在台湾混过太饱的吗？你要怎样？ 对，就怎样？哦，都说。 那你当时怎样？ 我就因为他其实有一点点眼眶含泪了，所以我想他本来就不是个善言辞人，虽然他是律师，可是所以我就想就是我对他的了解，我觉得是非常他就非常 David 的一个求婚，所以我就说 OK， 就是我也没有说 yes， 然后 OK 完了之后就亲嘴儿是吗？ OK 完了以后呢，我就说赶快擦眼泪这样，我们俩赶快擦眼泪，因为在中央公园，然后呢没有人理我们，那纽约人不会理你旁边在干嘛的， 那儿也没保安，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一直照相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，不要再哭了，有人在照相，我说很丢脸。 哇，太火了是吧？狗仔队跟到纽约去了。 没有没有，就他就说哦，这是我请的摄影师。 哦， 所以我就说哦，原来是这样。 求婚还 他请了，因为他怕整个过程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就以后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，他就请了一个摄影师，从头到尾算是跟踪我们这样，不让我想看。 可能作为证明。 我听我们公司讲，这男孩子很会说话的。但是我也英语不好嘛，他就说婚礼上这男孩子深情款款跟我们又婷说我们这个结了婚呐、啊，你让我变成一个 Spiderman， 我说真是练铁人三项的哈，还要当什么蝙蝠侠呢 Spiderman Spiderman 那还是更好的人， 我以为是当蝙蝠侠， 我说当蝙蝠侠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当然这个又婷的喜悦啊，咱们这个也不要一集都聊完，在以后这个漫长的节目里咱们还是可以咬着后槽牙继续分享，对吧？这个但是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它是胸怀天下， 嗯， 我们是以己推人，我们对又婷逼婚成功了，但是还有千千万万的人他们还在承受着逼婚， 是， 对吧？你有没有给他施加压力？ 你说我给男生施加压力？ 你是逼他向你求婚了吗？ 我没有逼了，但是我想他有压力是真的，但不真的，我真的没有逼，因为我觉得逼来的也不是你的，就是在那个环境之下，他可能就这几个月他好吧好吧就做这件事，可是这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他总不能三四个月后反悔，所以我就是没有逼。 所以女人， 但我逼了自己倒是。 女人最可恶是这样，明明逼了就说 真的没有， 因为你自己刚才说有一阵子有矛盾嘛，就是怎么样嘛，到底娶不娶这样， 对， 他就感受到那种逼。 对，但是这个情况你只能开头，你不可以持续，就是你可能偶尔，我必须要承认我这个情绪是控制不住，对吧？所以就是偶尔我会来了一次，但我后来就真的，所以我说我逼我自己要按耐这种 焦躁逼婚的冲动， 对，真的。因为你觉得第一，我就说我要是告诉自己说这逼不来，第二件事情就是你逼了，就是这个关系是不正常的，所以我逼我自己什么，我就想告诉自己说好，如果呢他这在几个月在几年不求婚的话，那我要做什么，所以我就开始有个人单身计划，真的我要搬出去了，然后呢我想我可能还在凤凰多久，真的我就开始想这些事，然后就分散我的注意力，哎，这样以后他很轻松， 他就比较可以就是有个空间，然后之后他就比较愿意。 那讲完结婚讲洞房可以吗？后面的部分不是说前半部讲结婚之后讲洞房吗？ 现在还有什么洞房啊？ 啊，没有啊， 早就无照驾驶多年。要不刚你没听了刚才说搬出去，从哪儿搬出去啊？这就这方面你倒开放，结婚方面你很传统。 那我们住在一起的时间就只有两个月，就是反正很多原因，就两个月。这两个月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跟我讲说他会求婚的，所以就两个月。但是还是违反了我不想先同居的一个原则，所以我才说我比较焦躁。 就两个月你也可以了解，两个月期间他还每天铁人三项吗？ 铁人三项啊， 早上还是五点起来， 当然要务必执 行到底啊。场地不一样，场地不一样， 床地不一样，还是场地 不需要到外面铁人三项，留在房子里面， 对，不一样。 就是这样啊，我现在跟你说，就又停啊。他这个逼婚有他的道行，但是你知道最近啊，这个北京地铁里都出来了这个反逼婚的广告，你可以看看一个照片啊，这是这广大这个青年女性的这个，你看，逼婚退散，我的人生我做主啊，什么什么今年什么什么就别逼婚，然后亲爱的爸爸妈妈别担心，世界那么大，人生有很多种，单身也可以很幸福，哎，单身也是好青年，传递单身正能量，你知道，欢迎拨打单身自在热线，哎，我怕这会变成什么热线。 对， 你知道他们一开头本身这个词写得更狠啊，但是北京工商部门就没有批准他们那么写，他们就写啊，逼婚就是耍流氓，后来没通过。但是没通过的原因更有意思，我发现北京的工商部门呢比咱们的这个检察部门还有意思，说倒不是因为你们说逼婚就是耍流氓，而是你们这句话里边有逼这个字儿，这会引起别人认为是在说粗口。我说这哪跟哪，不让他们这么弄。哎，就是说这个现在最近的一个权威的调查就发现这个压力大到，哎，我知道台湾人很难理解，因为我还专门问过台湾的焦雄平，他说觉得很奇怪，对吧，都是中国人，他觉得台湾青年人没什么逼婚的压力，所以香港人可能也理解不深。最近的一个权威调查，大陆的这个适龄婚龄的这个男女，竟然有70%到80%就是感受到这个逼婚的压力。而且最近在网上热传一个27岁的女性，真假难辨啊，但是一个27岁的女性这个跳楼自杀了，跳楼自杀， 因为被逼婚， 留下遗书。我觉得啊，这个真假难辨，但是遗书可以念。我30了，从20岁开始被逼婚，逼到现在，除了我的父亲，几乎所有人都从劝到逼到骂。女人读书干什么？创业干什么？一天写那些破文章有什么用？女人就是要结婚生孩子，不结婚不生孩子的女的还不如去死。如果是个直男癌这么骂我，我不会怎么样，但是这么说的多半是亲朋好友，在他们眼里看不到我的好，只看到我不结婚就是没有社会价值的废物，说女人一旦30就没有价值了，跟菜市场的菜一样，早上10块，中午5块，晚上白送都没人要。我相亲呢，就被逼相亲呢，见过残疾人，相过50-60岁的老头，有坐过牢的，有家暴史的，有时候也很压抑，深夜受不了就大哭。我做错什么了吗？我不偷不抢，自己养活自己，活得开心健康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？不知道什么时候社会可以变得友善一些，不同婚姻选择、不同性取向和不婚的人可以多受到包容，希望在天堂里永远不要有逼迫和歧视。这个事情传得很广，到底是不是跳楼自杀，真假难辨，但是这种感受太熟悉了。无数被逼婚的， 没有，我听很多学生哈，内地来的学生跟我讲类似的情况，还有一个女学生跟我说什么，她最后怎么样解围的，他拿一把菜刀捅着自己的， 真假那么激烈？ 对啊，他就逼啊，父母亲啊，整天在你旁边唠叨念哈。他说捅着妈，你再讲，我就戳下去，一拍两散，你知道？他说后来他爸阿妈有一阵子啊，大概半年吧，就不再逼了。半年后之后重来，这样我听很多。然后可是我每一次听啊，我觉得我没有慈悲心啊，不够，我都想那不太能想象，哎。他能用什么手段来逼吗？ 你 成年人了嘛，你不要管他嘛。 我跟你讲这个程度啊，这个英语因为这个有了一个词叫什么 forced marriage unit， forced marriage unit 逼婚处， 对 对， 你知道吗？英国成政外交部和内务部还是内政部， 嗯， 成立了一个就这个处，因为这个逼婚处主要的服务对象是2000万亚裔的移民， 嗯， 保护他们不受逼婚的这种绑架。你知道就已经就说就是说在他们眼里就中国人的父母的这个逼婚呢、啊、以大陆为主了，就已经到了一个冷完全是冷暴力的程度了，就完全就说你像这个有的女的啊一回家就没法干别的了，就是说这个他妈就跟他说你看咱们家小狗都生了一窝崽了，你怎么还没结婚呢，是吧，说妈妈这你看我用这个口红好看不好看，好看有什么用，也没有男人看得上你，就这样啊， 对对对对对， 没法过了。 但是我自己经过了办婚礼啊这样子一个过程，我这中间不得不告诉，就我一直告诉我那些没有结婚的朋友说 别办婚礼了，是吗？ 不是，第一别办婚礼，对，第二件事就是单身真好，就是你应该是说人的一生很长吗，但是你单身的时间就这些了，就是我就说你应该要把握单身的时候，因为很多事情真的还只有单身的时候能干， 所以比如说 光是我跟你讲，光是婚礼的过程呢，我因为以前做决定都一个人，哎，你想想看我们在主播台上是3秒钟你可能要做一个决定，对，下一条要讲什么，然后你要问什么问题，我太习惯这样的思维逻辑，而且什么事都很快，我又没有耐心。可是过婚礼的过程，你不是只要问对方，你要问对方的家里，问我爸妈，再问婚顾公司，这样好吗？那样我一个决定要问10个人。我光想这个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我妈说，哎，你结婚后最不适应什么？我说最不适应就是我什么事情我都得问10个人，我得在意10个人的这个过程。这过程如果跟我不一样，我还得沟通。我说这太没效率，我的人生有怎么浪费在就是跟你们这些人招待上面？当然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学习，但我说在你还没准备好踏入这个阶段之前，真的单身真的好好。 所以你也不叫单身了，所以你看到没有？我结婚和同居有什么区别？就这个区别啊，同居是自己的事儿，结婚就不是你自己的事儿了。 那你假如不问他们，或者说不听他们，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我们明白结婚啊，就是我变成我们嘛， 对对对， 听起来很温暖。因为我刚听佑廷描述他结婚那个情况，我也觉得蛮温暖的。所以我决定离婚之后还是要再结婚。本来以为离婚之后不要结婚了，我觉得也蛮好玩的。可是你。问那些人啊，我尊重他，或说让他们 feel good 感觉良好，可是我可以不听他，压力来自哪里呢？ 压力来就第一就是 不理他们。 先去一下广告啊， 哦、 婚纱广告又请再来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你看看女人觉悟的时候总是太晚，为什么结婚前不想明白呢？ 没有，我是觉得啊，好险你要有这一段时间去，你要彻彻底底感受一下单身的一个感觉。另外还有就是我因为我很晚婚嘛，所以在这之前我的确有遭受到社会的逼婚。我跟你讲，光是公司排班，哎呦，挺周末多上点班，为什么谁谁谁不能上一下，我周末也要出去玩哦，不行啊，人家有孩子啊，人家有老婆啊，人家有老公，你就是脏话下去，就是我单身该死吗？就是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意思说，这不是只有家里，就是说社会的确给我这些压力，但是我觉得大家想都已经走到这一步，你就得面对，就是说就像老板会给你一些工作的压力，这些东西不可能说老板我不要你这个公司我就走，就是说你爸妈也会给你，不管用任何方法，但是这应该是一个叫直视面对的问题。因为如果你逃避，你就会觉得它是压力，你只能就是不停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说服。我觉得这个过程如果我们练就成一个女性，练就成一个能够面对逼婚压力的人，那你以后在婚姻里面我觉得你很多能力都有了，就是你以后还有逼孩子的压力来， 我觉得你 逼上孩子还有逼上名校的压力， 你将来生了女儿你就是个逼婚的娘。 我不会， 一定会的，一定，因为你 为什么 通常我们看太多个案了，你妈妈我猜一定是那种很关心你，甚至有时候会有些 control freak， 而且稍稍控制狂的。 是。Okay， 所以女儿呢，一定像妈妈的。你到时候到了一个年纪就会，反正你赶快生嘛。 可是我妈，我不是在帮我妈讲，但我妈是所有人里面唯一一个告诉我说单身没关系的人。 嗯。 所以啊，大陆的妈妈应该学习这个台湾的妈妈。真的，我有时候觉得这可能是大陆的父母亲的某种强迫症，它是一种强迫症。他呀，被植入了一个模式，就是他人生如何能完整。那么他觉得，哎，我得看着孩子 生了孩子抱了孙子然后我就能闭上眼，其实这是自私的，因为那么爱怎么会把孩子逼到这个程度，一定是因为他要不这样啊，他自己就觉得他这个 不舒服， 他这一生 不完整， 不完整，只活了一半。 还有就是上一辈是不是婚姻都太好了，都没有离婚，所以他没有感受到那种不幸福的感觉，所以他会觉得你要跟我一样啊。 可能倒过来啊，他担心独生子女一个人终老，他很爱你， 是， 我也担心我女儿啊，以后我死掉，他妈妈死掉，一个人孤零零，所以就希望他，当然不会逼。